双手很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忧也没有。 难听我相思梦，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农业农村部严格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要求，每起疫情发生后均按要求在24小时内通过世界动物卫生信息系统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我国在9月3日24时迎来年内第17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业内预计本轮调价期内每吨油价上调幅度约为190元。美国加州众议院全会80名议员无异议通过第44号决议案，表达积极支持加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在经济、贸易、教育、旅游、创新、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月1日起正式实施，大陆公安机关设立的6000多个受理点开始受理港澳台居民的申请。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消息，2018年金秋助学活动已全面启动，与去年相比，今年助学资金力度进一步加大，救助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展。为保障辖区青少年用上放心的学生用品，日前工商昌平分局商品科联合永安工商所针对辖区学校周边商户开展学生用品抽检工作。效果文化在年轻态喜剧行业的布局和其打造的线上线下的生态闭环逐步渗透至年轻消费者的群体中，引发了生活方式最新的风向趋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青春。

很少有人否定这是一种天籁，凄美动听的声音触动的是真正的灵魂深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在这首歌中，我想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容易触碰到底的还是人情感的那一份真。 见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失了我无法辨认，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走人。 张国荣不是横空出世一夜成名的泡沫明星，他是踩着荆棘丛生的坎坷道路，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华人艺人。音乐方面，他以醇厚的嗓音、出色的舞台驾驭能力以及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众多歌迷。1988年由他亲自作曲的歌曲《沉默是金》成为经典，他凭电影《胭脂扣》第三次获得金像奖影帝提名，而影片中他扮演的十二少成为又一经典电影形象。 我永远不懂，感觉进不了层层迷雾。